第86集，往事。被窝里很闷，按理想掀被子，许少卿却贴上来箍住了他。彼此的呼吸体温交缠，还给人一种比坦诚关系更进一步的感觉。 李媛儿， 等等，我的事你都知道了，我也要知道你的。 我没有事。 上次就在那个加油站，你还说你有事骗我来着，支支吾吾的。 许少卿很少说自己的事儿，大概是因为两人的关系不涉及这个，但安里很想知道更多，不管好的坏的。 哦，我不记得了。 这不好吧，你知道我所有的秘密却什么都不告诉我，还骗我，凭什么？ 凭我有钱，我聪明。哎，你这人真他妈烦死了，老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舒服就完了。 不，你得告诉我，不然你别想碰我。 安理想到刚才自己那一跪奉献情绪多澎湃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威胁起恩人来，他有点羞愧。但想到许少卿对自己背地里的调查和详细了解，以及自己对他的一无所知，他默默地扛下了这点羞愧。 你确定？ 我确定。我至少想知道那天你想说什么，那么认真，你平时骗我的多了去了，不是吗？ 安理在自己后面拱了个小孔洞放风，他不明白许少卿怎么这么扛热，自己已经湿透了，他还要黏着不放。许少卿安静了会儿。 真想知道？ 嗯， 好吧，那我告诉你，10年前我妈病得挺严重的，医生说不乐观，也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。他说好在还能赶上我的生日，他没法给我过18岁的成年生日，那就过17岁的。他想和我过一个最好的生日，作为纪念。于是他那天出院了，要亲手给我做一顿生日饭。那天他中午出了院，就在家里准备我的生日宴，等我放学。可是他先等到的，是我学校教导主任的电话。 安理大概知道许少卿说的是哪件事了，但这件事能有什么可骗自己的，他想不出。 就这个事儿，想起来了吧？还听吗？ 嗯，你说。 我爸那个时候还要上班，因为我妈看病要花钱，他不能停工，于是他就找了一个阿姨照顾我妈。那个阿姨说，我妈接了电话以后一句话也没说，穿了衣服就非要去学校找我。他刚走到小区门口就倒下了，然后叫了急救车。我和我爸到医院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昏迷了。我之前跟你说，我妈是这事儿以后过几天才去世的，这是我骗你的。那些人传的对，我妈就是被我气死的。 安理先是愣了，然后在一片黑暗中抓住了许少卿。他觉得不是这个道理， 他已经生病了，癌症晚期，随时都有可能离开，怎么能说是跟你有关系？ 一个人只要活着，哪怕他还能活1分钟，你给了他一刀，那就是谋杀。我给了他一刀，当时有很多人都说那孩子不仅同性恋，他妈快死了他还在学校强迫同学做那事儿，简直就是个冷血的变态。确实啊，那时候我没拒绝，就是因为觉得很减压，好像能暂时忘掉一些难过的感觉。我之前把自己说成受害者也是骗你的，他们说我都说得对，没冤枉。 你当然是受害者，是那个倒打一耙的混蛋同学的错。 哼，什么叫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什么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还有，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妈其实已经昏迷了，但他眼睛半睁着，又像在乱动，就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，说不出来，但又不肯放弃。我就在旁边等着他说出来，我想我知道他要死了，可是只要他能说出一句话就行，生日快乐，或者来了。我只想要他无论如何也要跟我说一句，证明他不恨我。 你都不知道我有多自私啊，我妈快死了我还只想着自己呢。 不是的，你还是别说了，不会说话就别说了。 但我等了好久，她突然动了动嘴，我以为她要说了，就把耳朵凑过去，结果她嘴里吐出一块暗红色的血痰，一直流到耳朵后面，然后她就死了。她最终也没原谅我，可是比起伤心，我更觉得不甘心。我这个人真是…… 许少卿，你别说了。 安离感觉心口像是让人给对了一拳头，许少卿却好像非要把这个故事讲全不可。 除了害死我妈，还有我爸，他从那天开始必须每天吃降压药才能控制血压，还一直觉得自己忙于工作，忽略了家庭和我的教育，才让老婆死不瞑目，天天神经兮兮的。我大概就是那种生下来讨父母债的鬼吧。 安离想掀开被子想看看对方的脸，但许少卿制止了他。 很热了，关掉那个暖气。 于是安离就听话地转过去，从被子里探出身体，关掉了暖气的电源。周围又是一片黑暗了。 所以我当时年纪不大，但并不无辜，冷血、变态、自私、讨债鬼，全是我，这就是我。之前跟你说的时候却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知道了吧？满意没？ 安里坐在马桶上无声呜咽了一阵，许少卿才慢悠悠地出现在厕所门口，抱着胳膊看他泄愤一样扔了一地的纸球。 至于吗？啊，让我说的是你，不让我说的也是你，真的至于吗？情绪那么丰富吗？ 安里撕下两截纸按压眼睛，又醒了一个沾满鼻涕的纸球狠狠扔在地上。安里听见痴痴的笑声，抬头看见许少卿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。 安里，你真好玩，你怎么这么能共情呢？平时去电影院是不是你看电影人家看你呀？ 安里突然不想省着用纸了，他一下撕下来六节叠起来，痛快地擦掉突然涌得更凶的眼泪，直到把这六节也浸透了他才扔掉。 你笑个屁啊，你随便给自己下了那么多定义谁承认了？你母亲对你多好，多挂着你，你就这么说自己？一想到我死掉以后我的孩子这么想自己，这么过日子，我都会心痛的再死一次。 你 许少卿，你要是我孩子活着还这么健康，还有什么不好了？更别说你又会挣钱还长得这么好看。性少数群体怎么了？你想想那些穷山沟沟里根本连媳妇都娶不上的老光棍呢，只有什么用？你再想想非洲灾区等待救济包的小朋友，他们有的连自己妈都不认识就已经饿死了。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你说什么呢？ 你爸爸也是，当时你一个小孩子遭遇了这种事，歧视流言，母亲去世还要被送去看病，怎么扛得下？我好歹也是个爸，是过来人，要不我去和老许聊聊，最好能让他接受。 许少卿故作平静很久的脸终于忍不住震惊起来。 你想见我爸？他要知道你是谁，你能直接把他给送走？ 安里沸腾起来的鱼头冷静了一点。 是，那算了，但你不要说那样的话，不是你的错。 安里，我看你不是想见我爸，你是想当我爸。我怎么了？现在嗷呜乱嚎精神亢奋的是谁啊？还有，别叫我爸老许，乱给自己抬辈分。 许少卿转身离开了，他想今天安里这个样一时半会儿是做不成了，于是进去把裤子套上，拎了个外衣到洗手间搭在安里肩膀上，然后自己拿了把椅子坐在洗手间门口看着安里抽泣。安里着实发泄了一段时间，许少卿也没说话，就愣愣地看着他不断地往地上下饺子。过了很久，安里抽泣的声音才逐渐降低，频率变慢，终于以一个叹息作为结尾。 开始蹲在地上捡起纸球来。 关火了，起锅了，饺子都要让你烟飘起来了。 安里抬头，许少卿看到他的眼睛好像只有原来一半大。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你这么激动。 我只是想到我孩子。 安里冷静下来以后，确实也觉得窘，确实是想到了孩子，但不是什么指示。但安里这么说了，好像面子上就能过得去一点。许少卿站起来，把凳子搬回去。 你先别捡了，把裤子穿上。 穿裤子？一会儿那个完了呢， 我得回家了。 你今天要回家是有事吗？还是我把你给吓得没兴致了？ 都有。我明天早上出差，还没收拾行李。 出差？你怎么没早说？早说我就…… 早说你就哭快点儿。 你等一下，我送你吧。 不用，哥哥，回见。 这都过年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 年前回，年前那边的事儿得结了。 哦。 许少卿往回走了一步，低下头看着他。本来他想嘲弄说，眼睛哭得和张了口的花蛤似的。安里却似乎会错了意，犹豫了一下，配合地凑过来，迅速碰了他的嘴唇。这一下让许少卿话没说出来，咽下去了。 一路平安啊。 没救了。许少卿看见安里为自己哭成那惨样，不内疚，反而觉得获得了异样的轻松感，甚至都不是那么想了、啊。哎呀，没救了。他竟然思考，如果他跟安里不是这种关系的话，两个人还能不能有什么别的关系存续？ 朋友，或者他那么有父爱，做干爹的，是不是就可以很正大光明的在一起啊？一直。 哥，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。 嗯，老安呐，来我家下棋呀。 嗨，少卿我的干儿子，给你介绍一下我的野男人，他好棒的，他可不会累哦。 我操，等我回来的。 许少卿走出小区，拐到一条巷子旁，他走到自己的车边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被年前的违章指标拘到了。 操！ 许少卿骂了一句，收起罚单，掏出了车钥匙。坐进车里以后，他发呆了，突如其来的孤单和黑暗淹没了他。这个破地方，路灯都要比城里暗一些。他很累，不想动，他头顶着背靠，看着看不清的车顶。 一想到我死掉以后，我的孩子这么想自己，这么过日子，我都会心痛的再死一次。 死，死！ 黑暗中，许少卿的电话亮了。 喂， 你还好吧？自己回家没问题吗？ 能有什么问题啊？ 你刚才。 可怜我了，千万别。 怎么可能，我哪配。再见。 那你要陪我。我 电话挂断了。许少卿愣了会儿神，把手机收起来，发动了汽车。安静的深夜里响起清晰的轰鸣声，电话又震动了，还是安里。 喂， 许少卿，你不是说你没开车？ 在下小神机缘中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